愿姐妹平安。这一路上我来，感觉到很美。这个一路开来，这个树叶有的红，有的黄，有的还绿，有的都没了，光秃秃的枝子。走在路上，路也变得好走了。我这一路感觉到，很喜乐，然后感觉到好像有里面心里好像有一种心情，好像很想弟兄姐妹似的。就是来来回回，我想都5次了，然后每次都匆匆的来，讲完了道，有的时候就匆匆的去，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说话的时间也不多，而认识的也不多。但是呢，感谢神，借着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呢，能够分享他的话语，我想实在是蒙了神，真是大的恩典。然后，我们能够在这里这样的来服侍神，这是神。我是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我真是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诗歌，主啊，我们是更深的领受你的恩典；借着这些诗歌，我们更深的领受你的爱。神，就求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真的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我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复兴我们。神，求你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求你的灵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是借着你的话语。主，让我们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让我们只有一个心思意念，就是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愿意来追随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提摩太前书呢，它是主要是在讲，保罗呢，他对提摩太，首先是要他禁止，一些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呢传异教的一些人传异教，他也嘱咐呢提摩太是要守住真道，然后能够活出以神的恩典相称的一个生命来。那他进而呢，能够让提摩太呢，能够担负起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教导和牧养的工作。我们已经知道呢，提摩太这个前书这个第一章，主要是在保罗呢是要可以说是嘱咐或者是吩咐提摩太呢，要命令那些假教师，然后停止呢，不要呢再传异教，要吩咐他们呢。就是不要再传那些错误的神学。那到第二章、第三章呢？这是保罗呢在给提摩太一些具体的指示，但是包括呢有对这个在集体敬拜的指示，有呢对是教会领袖，包括呢是长老执事应该有什么样的资格的一些指示。那目的是呢让提摩太知道呢如何管理神的教会，管理神的家。那保罗呢？这些所有的指示、教导，还有劝勉呢，都是基于对神、对耶稣基督，还有是对真理的一些认识。那今天我们要学的，刚才念的这一章呢，是保罗呢对教会敬拜的一些指示。那这一章里呢，可以说是他这个4到6节是保罗呢，对神、对救恩真理，可以说是最精炼的一个阐述。那这3节经文呢，可以说是。第二章的中心和基础，也可以说呢，这3章呢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中心和基础。我们可以不夸张的说，就是说这一章这3节经文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基础。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一起先学习呢这一个中心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从3个方面来学习呢，来如何的敬虔和爱人。我们就先看这3章哈。这3章这块说，我读一遍哈。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他舍身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里我看第4节，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这一节呢是接续，实际上是第3节。然后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是来进一步阐明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是愿意万人， 就是愿意人人每个人都得救。那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思维里面哈，他们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那只有犹太人才能得救。那这里呢，保罗呢也是针对这种思想，应该是在那些假教师里面，他们有的守是要守犹太的律法，那他是针对这些假教师里面存在的这种犹太这个人就是独有的神选民身份这种思想，他来强调的是这个救恩呢不只是给犹太人的，那这个救恩呢也是给外邦人的。那神的心意是愿意人人得救的，那这是神普遍的恩典。那我们这个神呢，他是愿意人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听到福音之后能够悔改然后得救，但不是呢每个人都愿意悔改，每个人呢都能够得救。那最终呢只有神拣选的人才能够悔改得救。但是我们的责任呢是把这个神的福音传出去，那神拣选谁不拣选谁，谁最后得救不得救，这是我们不知道的。那我们也不需要随便来评判，这是我们也没有资格来知道，这个主权在神那里，这是一点我们要注意的。那这里呢，神不光是愿意人人得救，那神也愿意得救了的人呢能够明白真道，能够明白真道。明白真道呢就是能够认识这位神，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那个救恩的这个道理。那五节到六节呢是对这个真理的这一个进一步的阐明，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可以说啊，提摩太前书里有多处都表明了保罗呢对神对耶稣的认识。提摩太里这个全书，提摩太前书，我们光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就是充满了各处哈，都饱含着，就是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就看出保罗呢对神对耶稣的认识。那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保罗对神的认识。那先第一点哈，刚才就是我们已经读到，他说世上只有一位神，因为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然后这位神是独一的神。那一章十七节六章十六节说这位神是永远存在的不能朽坏的神。那第二点，这位神是创造的神，在四章四节说凡所造的都是好的。第三点，这位神是赐生命可以依靠的神，在六章十三节说我叫在万物生活的神面前。然后六章十七节说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第四点，这位神也是统管宇宙万有的神，那一章十七节说永世的君王，到六章十五节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位神呢也是圣洁的神，那四章五节说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圣洁的来源是这位神。那第七点说这位神是慈爱的神，那在这个一到二节一开始就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都归于你们，我们神这位神是慈爱的神。最后一点第八点，这位神是救赎的神，然后一章一节说我们救主神，四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那四章十节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看到整个提摩太前书里一些话语里都充满着保罗对神的这个认识，正是因为对神的认识，所有保罗的所有的这些指导和劝勉都是基于这些对神的认识。我们也可以说保罗呢对基督对耶稣的认识也是同样就是包含在这个保罗的话语当中。我们从他这些话语中也看到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多么深。我不想再像刚才似的把这些句子都念出来，我只是想拿出来看一看保罗在提摩太里他提到的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哈。第一点，耶稣基督是神，他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那第二点是耶稣基督舍己救万人， 他是舍己救万人。第三点，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然后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第四点是，耶稣基督有丰盛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在他里面有信心和有爱心。那第五点是，耶稣基督有一切的忍耐，我们可以效仿。那第六点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力量来服侍神。那第七点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话语，我们可以靠着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然后呢，可以做那美好的见证，持续永生。那第八点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他还会再来，在荣耀里显现。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回去之后，能把刚才我说到的那些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能够把每一句说在哪一句都能找出来。我这样好像不厌其烦地把这些说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拿出一个给弟兄姐妹读书的读经的一个方式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光是只读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读完这个知道章一章子在说什么，我们更是什么呢，在这一章每一章之间这个连接是什么，我们这样读。那我们要想达到这样的话，就是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章与章之间，都整个的这个又从整体读的话，我们对这本书就认识的就更深一些。这需要我们要认真的读，然后仔细的读，反反复复的读。我们当一本书明白了认识了之后，我们在每一本书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这样读的话，我们就对这个整本圣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想神的道值得我们这样来花时间、花心思，然后花我们的精力这样读。这是我的追求，我也希望我把它拿出来告诉弟兄姐妹，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对待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是这样读啊，这样我们才能对我们的神、对耶稣基督、对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的真理有更深刻、更深的认识啊。那接着呢，就是这个神的救恩呢是通过耶稣基督实现。在这里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个使徒彼得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别的名我们靠着可以得救。那这是救恩道路的唯一性啊！我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救。我们生活在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给他一个定义，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时期。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时代有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多元主义。那多元主义它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跟那个永恒的实体，他不管叫神哈，有一个永恒的最终的一个实体都能够可以有关系。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道路到达那个永恒的实体里，就是耶稣基督呢不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这是多元主义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啊，这是主要的思想。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彼得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的，保罗告诉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要牢记的，就是说神及着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要牢记这样一个真理，我们要抵制，可以避免的受多元主义思想的这个影响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一定要记住。然后在人和神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这我们要一定要记住。然后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借着得救，这个我们要记住。那神的救恩呢是付了代价的，我们得到神的救恩，我们要看呢，这是付了代价的哈，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放下天上的尊荣，他在肉身显现，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为万人的赎价。我刚才说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不是看到我说的很轻松哈？事实上，我们回想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如果看看《Passion of Christ》那个电影，或者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一读那个这个四福音书前面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看一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是付了代价的。 刚才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然后唱了那首《奇妙的爱》里头，他说到，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这是奇妙的大爱，我们有新的生命。因着他还有什么？我就不说了哈，我又忘掉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有盼望，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感谢主。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是付了代价的，不是我们付了代价，是神付了我们想象不到的代价，才能够得到神，我们得到他想象不到的奇妙的爱，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啊。这是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与神隔绝了，神的愤怒呢降到我们罪人的身上，那个罪的这个工价就是死。所以呢，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挪去我们本该所受的那个刑罚，挪去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罪人身上的那个愤怒，使我们呢能够与神和好。这显明，一方面显明是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神；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更显明这个神的爱。我们刚才已经反反复复的说了好几遍神的爱，好，我们从诗歌里今天一期的敬拜里都看到神的爱，神的恩典哈。所以神这样救我们，不是因为呢我们有多么好，神这样救我们呢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可爱，那神这样救我们也不是我们有多么的属灵，那神这样救我们呢是因为神就是一位这样爱的神，那神呢就是这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无比丰盛的慈爱的一位神。我们再看第七节，这里讲到呢，保罗他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他蒙神的呼召呢，他成为使徒，成为传道，成为教师，他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传到外邦去。然后这个他不光是教导他们相信，那更是呢要他们认识明白神的真道，他还要呢指导信徒呢活出一个敬虔爱人的生命来。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在看敬虔爱人的时候，我们从三个方面好来看，就是有了这样的真道，认识了这样的真道，我们怎么活出一个敬虔爱人的一个生命来。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多为别人祷告。这个一到三节说，我劝你第一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因为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唯喜欢罪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弟兄姐妹知道这是谁说的吗？因为神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这是谁说的？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我再提醒一下，是旧约的一位先知，谁？可以大点声。啊，弟兄姐妹不好意思说哈，是以西结哈。你看啊，我们看知道从旧约里我们就知道这位神是一位信实慈爱有怜悯的神哈。然后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一人人人都悔改，这是谁说的？这是一位使徒哈，是彼得哈啊。然后神愿意人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谁说的？这是谁说的？弟兄姐妹应该大点声说哈，这是保罗哈，刚才我们学了哈。这是神慈悲怜悯宽容，这是爱人的心肠啊。所以呢，因着神有这样慈悲怜悯爱人的心肠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爱人灵魂的心肠。那我们有爱人的心肠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为别人祷告。所以呢，保罗在劝提摩太，甚至是劝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我第一，就是说你们第一 要为万人恳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明白了神的爱，明白了神救恩的真理，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能够为万人祷告。这个为万人祷告是出于什么呢？我们领会了神爱我们，怜悯我们爱人的心肠，所以我们也要有神爱我们的那种心肠，我们愿意为万人祷告，为别人的需要，为别人的困难，为别人的救恩来祷告。可以说旧约中的先知以利米，他被称为是流泪先知，可以说他是常常为以色列的王国和得救呢，是常常的哀求哀哭的流泪的祷告。我这里念几句经文，弟兄姐妹看一看耶利米先知他的心肠哈。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哀哭。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流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弟兄姐妹，看没看到耶利米这个爱人的心肠？其实我们的使徒保罗也是有这样爱人爱教会的心肠。我再读两句经文哈，两节。我在耶稣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把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弟兄，为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一段经文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看到保罗的心肠了没有？可以说我没有这样的心肠，我常常是看到软弱的弟兄，我会说怎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像保罗像耶利米这样爱人的心肠。我没有，求神怜悯让我能有，我也求神怜悯让弟兄姐妹能有这样的心肠。所以呢，我们求神呢，我们看到这样先知看到使徒能够为人的得救，能有这样哀哭，能有这样祈祷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让神呢来给我们有一个宽大的胸怀哈，然后求神呢开阔，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呢能够看到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的人，他们吃不上，他们穿不上，他们可能还有也住不上，这个世界还有战争，在中东那里，以色列。在伊拉克那里，在阿富汗那里，还有在这个最近在这个俄罗斯那里还有战争，那里的人需要和平，那里的人需要福音。那这个世界呢也有疾病，特别是艾滋病啊。我们那个大陆，我们的同胞在河南那里有说是有38个艾滋病村，那在山东也发现了艾滋病村。我想那里的人需要福音，那里的人需要安慰。那这个世界上还有灾荒啊，我们都知道的，刚过去的四川的大地震，缅甸的这个飓风。事实上，我听说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说王志军牧师刚从国内回来，说是虽然是震灾差不多过去，但是他说福音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那里的人需要救助，那里的人更需要福音。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对基督徒的逼迫。我们知道在有许多的回教的国家，还有一些佛教的国家，包括印度哈，对基督徒呢有歧视，那里的基督徒呢受迫害。那求神赐给我们就是这样爱人灵魂的心肠，能够常常为这些在苦难逼迫中的人祷告，能够常常为这些国家在上掌权的这些人来祷告，就是愿那里的百姓能够平安无事，敬虔端庄的生活，能够见证神，能够认识神哈。 可以说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国好像是面临着严重的金融经济和金融危机哈。我没有体会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体会到了没有哈。我体会到的好像我在来的时候这个油价好像这块还有2块多钱，我说很久看不到2块多钱的了哈。啊，再一个总统这个竞选可以说也迫在眉睫哈，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求神呢给我们一个负担，能够为这个来祷告，然后选出呢能够合神心意的总统，来能以公平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好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美国在这个生活的这个土地上能够平安无事的敬虔端庄的来个能够生活，能够活出呢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呢，来在这里做神的美好的见证。那我想说了这些，那怎么可行？有没有可行的方法？我能想到的就是有两个方法哈。我就是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以祷告的心能够来看新闻。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心里这个、新闻里呢所发生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求神给我们负担呢，我们能够为在新这个新闻里我们所看到的事，为所看到的人能够祷告。这是一点我的比较实际的一点哈。然后再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天都每一天都吃饭哈，一顿三餐啊，每一餐里我们都应该有谢饭的祷告哈。我是说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至少一顿饭里我们在谢饭祷告的时候哈，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在这里能吃得好，但是我们世界各地上还有很多地方的人有饥饿，然后他们吃不好，我们能够为世界上这些衣食不足的人在一顿谢饭祷告的时候来祷告。所以这样的祷告是好的，是蒙神喜悦的。那我们看第二点啊，就是2章第8节，就是少与人争竞，我们多祷告。啊，在这里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在当时的这个崇拜聚会当中呢，多是弟兄站起来呢，在会中呢举手向神祷告哈。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是要祷告的这位弟兄呢，不要带着愤怒和争竞，不要有这个愤怒和争竞的心。我们想哈，事实上在教会里服侍，那个教会同工之间呢，这是难免有争论有冲突哈，这是难免的。我想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我们的生命呢也是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对神的认识有限，我们对自己也有限，所以冲突是难免的。就是我们要如果是没有了冲突，我们都会有应该是以为奇怪才对哈，所以有冲突是正常的。但是呢有了冲突呢，我们要对付，因为这些冲突呢会带来愤怒，会带来争竞哈，会影响教会的合一。那神呢事实上更最希望的是我们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所以呢神不喜悦我们这样的愤怒和争竞哈。所以因为这些愤怒和争竞都是出于血气，都是属于那些旧我的心情，我们必须要靠着主呢来对付掉。我想到的呢哈，有两个原则，我这里有点是纸上谈兵，因为我还没有到教会里服侍，还没有经历与弟兄姐妹与同工长之间的冲突哈，所以我只是在这里梦想，可能有两个原则比较管用哈。第一个原则哈，就是能够多多省察自己，多看自己的不是。因为啥呢？主耶稣教导说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那主教导我们是先去掉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才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那这样要求呢，多多的祷告，多多求圣灵的光照，省察我们里面的不是。好，刚才那个复兴圣洁里那个是个很好哈，神复兴我们就是要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光照你们，光照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要多多的祷告，甚至用那首诗歌祷告。刚才诗班现在那首诗歌是我的一个 favorite 啊，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之一啊。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原谅宽容， 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要原谅宽容，能够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彼得呢，曾经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那原谅他七次够不够啊？”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回答的？70个7次，多少次？70个7次多少次？490次啊！事实上，你要一直原谅他，你要时时原谅他。所以呢，这里就是说，我们要原谅，就是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原谅了我们，我们领受。你不知道我们离神有多远，但神呢，他的宽容，他的忍耐，神是原谅了我们。基于我们领受了神这样的恩典，我们要原谅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所以呢，对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原谅，原谅，再原谅。我们要宽容，宽容，再宽容，好不好？所以就是要竭力在耶稣基督里追求合一。这是说我们要少争竞，多祷告。我们自己不能原谅人，我们自己不能宽容人。只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等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是有原谅、有宽容、有爱啊。那第三点，敬虔爱人呢，我们要重内在的品行。我们看看8到15节呢，这是都有哪些内在的品行？可以说8到15节，这是对我来说目前是最难的经文，也让我最费心思的经文哈。因为什么呢？这段经文里有两句经文是。旧约里最难解的经文之一啊，给我很多的挑战。我在这里把它拿出来，希望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哈。9章10节呢，可以说是比较容易理解。那这里呢，保罗是强调呢，如果姊妹呢自称是敬畏神的，我不念这段经文了哈，他就不要过于注重外在的这个衣着和装饰，那要穿着得体。事实上，保罗他是要他们呢注重内在的这个修养，是廉耻自守。这里廉耻就是谦虚哈，谦有谦虚的意思哈。自守呢就是自制，能自我约束啊，就是能够谦虚自制、自我约束。然后还有呢是能够多多的行善。那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啊，就是说我们要仪表美，那穿着得体，那心灵美。我们心灵美，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光说心灵美，但怎么才能心灵美？不是说做好人好事就是心灵美。那么我们得救了的基督徒来说，心灵美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那个生命来的时候，那是心灵美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行为美啊，行为美就是说因着我们信了神，我们因着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就能够从各方面来关心人，来爱人，为他们祷告，然后帮助他们。有困难的，我们能帮助的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多多的行善啊，这是行为美，这是行为美啊。11节到15节呢，这是很难理解的一节经文了哈。我们再看，我把它念一遍哈。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由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先看第11节。可以说呢，这个第11节呢，保罗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当这个说沉静的学道的时候，我们可能体会不出来。事实上在当时的保罗时代的那个犹太的文化背景中呢，女人呢是不可以是公开学习律法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保罗在十一节中呢说是女人可以学道，可以说呢这是在当时来说是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和突破了啊。但这里呢，保罗是强调的呢，就是女人姊妹呢，你要学道的话，但是你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以沉静和顺服的一个态度，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学啊，这是保罗也强调的。那第12节呢，这里强调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这是一段比较难解、比较 有争议的一个经文哈。在这里呢，实质上保罗呢说，很直白的，我们理解这句话的话，保罗就是直接就这么说，他不许女人在集体敬拜的这个聚会当中呢讲道或者是讲道，这是在集体敬拜当中哈。他也不许呢女人呢有大过男人的这个权柄哈，或者说呢他是不许女人做男人的头。事实上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话，这个教导和这个管辖权柄的话，实际上这两样具有这两样教导的权柄和这个管辖的权柄的话，只有在这个第三章的那个长老，那我们这里中文呢翻译成的是监督，实际上是 overseer 或者是 elders，这两个词是一样的，我们翻成了监督，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只有长老或者是牧师就 priest 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说呢女人或者是姐妹在教会的管理中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第十三和第十四节呢，它是保罗呢以创世纪第二章呢和第三章为背景知识呢给出了这两个原因。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去呢，能够把创世纪的一二三章能读一下，可以说一二三章是很重要的经文之一，很重要的内容。那保罗呢用这个第二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呢来给出他刚才第十二节提出的他不许女人做传道然后来做男人的头的一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是有一个次序的，是先造亚当后造夏娃。我们知道造完亚当之后是后造的夏娃，这个夏娃呢是用亚当的一个肋骨造出来的。造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位神学家在解经的时候他解得很好哈，他是这么解经，他说用肋骨造，你看正好是在中间，那没有在头上，是因为什么呢？他不愿意女人自大做男人的头啊，看了吗？他没有用头骨，是因为什么呢？他不愿意女人自大自高然后做男人的头，然后他也没有用男人的一个脚骨来做，为什么呢？是说他不愿意男人自大来轻视贬低女人。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释的很好哈，很 make sense， 就是说虽然是就是说这里说明说什么呢，就是虽然有先后次序，但在价值上没有不同，只是在功用上这个职分上可能是不一样哈，就是在具体负责神的托付上有不一样，但在神的眼里价值是一样的。这里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有一个次序，是在有一个权柄在那里头哈。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里第十四节是说，从人犯罪背离神，是从背离神上，就是说是夏娃被诱惑，那不是亚当被诱惑。我们从这里说，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推出来说呢，就是说女人比男人呢更容易被欺骗，更容易被诱惑，我们不能这样推论。然后因为这里保罗呢可能是说什么呢，说是虽然亚当没受诱惑，但他也犯了罪，而且他要负更大的责任。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我们要如果回过头来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的话，保罗说呢，人类的罪都是由于亚当一个人的悖逆犯罪而来的。我们说因一个人的罪我们都死了，因一个人的过犯我们都有了罪。他没有说是有夏娃，这里呢实际上是暗含着呢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要负更大的责任。所以基于这两点呢，保罗说的说出了就是这是十二章的这么一个的，就是说就是禁止哈，他说他不许女人在教会中做男人的头啊。事实上目前呢，就是关于姐妹在教会的事工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有争议的。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对姐妹在这个教会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呢，有什么样的角色我不太清楚啊。然后呢我在来的路上丽娟跟我说，哦，你这样说会不会得罪一些姐妹啊？我说不会的，我说我是按照那个正义哈，讲神的道，然后也是按照实际的形式来讲现在的这个就是目前的这种状况哈。就是说这个角色呢，关于是有两派哈。第一派呢，他们这个两派呢，对刚才的十二节哈都有不同的这个解释。 那一派呢，他是平等主义，平等主义哈，他认为呢，弟兄和姐妹在教会中的这个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可以要一同管理教会的事务。那姊妹呢，可以在教会中做长老、做执事，那就是说弟兄可以做的，姊妹一样可以做，啊。所以这一派呢，对十二节的解释呢，是认为呢，保罗是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说的，那不适合现在了，所以他不具有普遍性，这是一派的认为。那另一派呢，他是这个互补主义哈，这一派认为呢，神最初在造男造女的过程中是有先后的次序，那亚当呢，这个夏娃呢是亚当合适的配偶和助手，然后呢，男人为头，在教会管理的角色上呢，这个是互补的。那姊妹呢，不可以做长老和牧师，但可以呢，在教会中做发挥自己恩赐的工作，她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可以做关怀的工作。但是呢，就是教会的那个最高的那个位置，那个什么，姐妹不可以做啊，不可以做男人的头，这是他们的这个观点啊。从这里呢，哈。我们看看，就是这一派他对十二节的解释呢，是认为保罗所讲的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所以刚才从一开始我对十二章十二十三节的这个理解的时候，弟兄姐妹很难就看出我是站在第二派哈，我属于我目前还是一个就是认为是互补主义哈，就是姐妹不可以做弟兄的头啊，这是我的立场。那我们可以看，虽然这两派有不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观点。这两派实际上都是这个福音派哈，都是爱主、追求神的一些弟兄或者是神学家或者是姐妹提出来的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实际上刚才我也说了一点点哈。那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性别、角色、还有职位、还有恩赐，不能决定我们的价值。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谦卑顺服、忠心尽心的摆上的时候，在神看来都是为宝贵的。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坚持这个一种解释是绝对的对，然后另一种解释是绝对的错，我们不能有这样，我们只能说可能这个解释更合理一点，那个解释更 make sense 一点，这是一点。然后再一点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谦卑开放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更深的来依靠神的开启，然后尊重包容那些也同样在神里有恩赐，尊重那些同样爱主的那些弟兄或者是姐妹所得出的与我们不同的解释来。我想说到这三点的时候，这是他们的态度，我想这也是应该我们所存在的态度。当我们对不同的神学观点、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可能只是抓到了这一面而没有抓到那一面，恰恰那一面可能是别人抓到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抓到了这一面我们没有抓到，我们只抓住我们自己这一面不放，就把别人的那一面推倒，这是我们要存的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五节哈。十五节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这是难解的经文，可以说十五节是最难解的经文哈。实际上你看十五节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如果是我们要看原文或者是看英文的一些翻译的话哈，实际上直译出来的时候它是这样哈，然后她将会借着生产得救，如果他们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那前面说他将会借着生产得救，这个他是一个单数的他啊，是那个 feminine 是女性的那个他哈。然后呢，这个他们如果那有个条件句，就是如果他们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所以这是很有争议、很难解的经文。这个他，这个单数的他代表什么？这个复数的它代表什么啊？怎么解释？所以有很多的解释。我想呢，我不把这些很多的解释拿出来，我呢只是呢，把我觉得比较硕的这个解释拿出来看一下啊。很显然，这一句经文就是说，他将会借着生产得救。 那很显然，这个生产呢，应该不应该是得救的一个唯一最终的一个途径？因为我们也刚才已经说了哈，就是救恩的唯一性是说，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所以呢，这个所以说，他将借着生产得救呢，这个生产呢不是得救的途径，这是我们要确认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他将会借着生产得救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理解呢，就是女人在生产中可以经历神的救恩，就是女人在生产中可以经历神的救恩。那他为什么单单提出女人在生产中经历神的救恩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哈，就是神在起初给人的祝福和责任的时候，因为保罗在十二章在十三十四都是讲的创世纪，用了二章三章哈。如果我们回到在创世纪一二三章的话，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他给人的祝福和责任呢，就是这样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生养众多和遍满全地，治理这地。那实际上神给女人的最初给女人的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生儿育女，所以这是神托付给女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生儿育女。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神给我们这样责任，在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样的一个救恩。就是说我们同样推断到其他的地方也是，神给我们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都有一个责任。如果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那个托付和责任，找到我们那个神给我们那个托付，我们去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救恩，这是这一点哈。然后呢神给我们这样救恩，就是说但是呢，人悖逆犯罪以后呢，神对夏娃那个审判惩罚就是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呢必多受苦楚。那救恩和生产的苦楚有什么样关系呢？就是说女人在生产上的痛苦呢，这是由于犯罪以后，有夏娃犯罪以后这个神的惩罚而来的。那女人的生产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她是不能决定她是不是得救，但是女人得救了以后呢，就是在生产上的痛苦也不会，就是不会去掉哈，这是因为这是罪的结果造成的哈。但是呢，女人可以在生产的这个经历过程中呢，因为为什么单单提到这个生产，是因为神最初给女人的职责和托付就是生产啊，所以呢，她在这个女人在行使这个职责和托付的过程中呢，可以经历，可以呢，就是可以体会到神的救恩。那我得到这些之后哈，我昨天晚上我就问丽娟哈，我太太，我说哎，我们都生了两个女儿了，你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有没有体会到神的这个救恩啊？她想了老半天，然后她说，我真体会到了，因为我们大女儿哈十四岁今年哈，我小女儿4岁，大女儿是在国内生的，在国内生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然后她说呢，她说她在当时生我们大女儿的时候，说她说只感觉到疼，就是说我不是说只感觉到说是疼，有疼，疼得了不得。但是呢，她说呢，她这个疼呢，只放在疼身上了。然后她说，等到生我们小女儿的时候，小女儿快4岁了，她说在这里生的，是在美国生的。她说呢，同样的疼。但是呢，他说他这时候他感觉到，他这时候已经信主了，他说他感觉到的是好像有神在身边，他有神在他身边，他虽然疼，但是他这个疼他不把疼呢集中在这个疼身上，而是呢他能够放在神那里向神祷告。然后我今天早晨呢，我再仔细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这个没有跟他再讨论哈，然后我想这经文的时候，事实上我在他这个他我们生女儿的时候我都在跟前，那他在说的时候，事实上我都知道，我说哦，他经历神的恩典，实际上我也经历神的恩典。我是怎么经历呢？然后那个他说的疼我是知道的，他在生我们大女儿的时候，他说疼的时候，他说他一直喊嘛，然后 喊嘛，然后那个接生的那个医生或者护士说别叫唤。这是让我太太丽娟她一直忘不了的，这是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那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我也在跟前，那个护士好得了不得，好得了不得。然后那个我最清楚的时候，不停的安慰，然后不同的说，哎 ，Daddy， 你给他力量，你给他力量。那我给他，我怎么能给他力量？我只能给他祷告。那在这个过程，他快生产出来的时候，他拿着镜子，为了给他一点那个安慰和那个鼓励，拿着镜子说，照出来说，你看，已经有头发了，头出来了，就是让他看。我就看到这个护士的耐心，很快那就是那个动作，实际上一直还留在我的心里。当就是说别叫唤和这那种一对比的话，我说这个我真是经历了神的恩典，我都经历神的恩典哈。那这是有点离题哈，我们要回过头来。事实上我们看的时候哈，就是说这种就是经历神的前提条件，这是更重要的。所以说如果他们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之手，那这里这个信心是因信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啊。那这里的这个爱心、圣洁和自守呢，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信心而应该结出的果子和行为来啊，应该结出的果子和行为来。我想上次周刚在他弟兄他在讲提摩太前书说这个耶稣基督降世为拯救罪人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了说我们要信，要有行为哈，要活出那个生命来。所以这里也包括在这里哈，所以要信心然后爱心、圣洁、自守。事实上我刚才不厌其烦可以说不怕麻烦的哈，也是不怕弟兄姐妹烦的哈，我解释了这两句经文，就是12节15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要讲的重点他不在这两句经文上，所以呢你刚才听没听懂都不重要。所以你刚才听了我解释的，就是同不同意我解释的也不重要。但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抓住保罗在这个5章到12节他重点讲什么，这是最重要的，这我们都要拿回去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会同意的，都要抓住的哈。所以我在不厌其烦地讲保罗在这个9章15节他重点强调的是啥哈。我们看第九章在第9节里哈，保罗他强调的是女人要谦虚自守啊，廉耻自守，要谦虚自守。那在第10节里他是强调呢要有善行，要有信心行出来的善行哈。然后第11节呢是强调呢女人要沉静顺服啊，沉静顺服，有谦卑的心哈。第12节呢他是强调只要沉静，只要沉静，还是又再进一步的强调了沉静。好，第15节他是强调女人要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这个自守在这个刚才的第9节又强调了，说这个自守很重要，自守呢就是自制、自我约束啊。所以这一看来哈，这里就是谦虚、沉静、顺服、自守、自制、爱心、圣洁，这是都是呢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那些新生命的品行，这是我们生命的品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品行。所以在这里说呢，就是保罗是说，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一个自称是敬虔的女人或者是姐妹，一个自称是爱神的姐妹的话，在生命里要操练，要有这些品行，要有这些品行。事实上，不光是姐妹哈。我们在座的弟兄也同样是也要操练，也要有这些品行。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每一个敬畏神、爱神、爱人的人，我们都要有这样谦虚、沉静、顺服、自制、爱心、圣洁的这个品行。所以这是重点，那些难解的经文不是重点啊，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竭力认识神的真道，要敬虔，要敬畏我们的神，然后因着敬畏我们的神，我们来爱人。那在敬虔爱人上呢，我们注意从三方面来做到这个敬虔爱人。今天我们学习的哈，第一方面就是注意操练我们内在的品行，要谦卑柔和顺服圣洁，然后自持。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少与人争竞，然后呢力求在主里合一。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能够常常为别人祷告，然后有怜悯人灵魂的心肠，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是领受了你无比丰盛的恩典，我们实在是领受了你长阔高深的爱。神，就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真实的领受到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神，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长存感恩的心，主啊，能够愿意在生命里操练，主啊，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神，你赐给，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力量，求你的灵时刻来光照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一颗爱人爱灵魂的心，不光为自己祷告，不光为我们自己的亲人祷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国度的眼光，主啊，看到你自己的心肠，看到你怜悯众人的心肠，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能够常常为这个其他尚未听到福音的，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苦难的人祷告。主啊，你怜悯我们，主，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让我们活出一个敬虔爱人的生命来，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名，对别人有益处。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